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脸，作词林夕，读歌人吴周彤。呼吸是你的脸，以曲线在蔓延，不断演变的海岸线，长出了最哀艳的水仙。攀过你的脸，想不到那么蜿蜒，在你左边的容颜我搁浅，我却要继续冒险。最好没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，只有你听懂我想什么。你一脸沉默，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湿湿的汗水不止一点点。你眉头是否碰上了黄梅天？来吧，滋润我的沧海桑田。你每一脸是我一年，已好久不见。抽烟抽象的脸，雨绵绵，让我失眠。一点一滴的沉淀，累积成我皱纹在你的笑脸。最好没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，只有你听懂我想什么。你一脸沉默，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 你说

迹可循，穿过时间的缝隙，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。